更是自己不知不觉爱得深，还是自己根本早对你痴心，如是陷阱今天失足已深，难自拔只想讨你欢心。如若是上天偷偷地对你偏心，甜蜜梦中一生不要有伤心，谁亦自愿甘心的将你等，情意万千将宠爱一生，情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每个热吻。 常老问自己应该怎去过一生，还是自己担心恋爱会伤心，情路寂寞得到款款细心，和现在开心因你关心，情若未论性不分总吻爱的心，甜蜜夜深轻轻躺进你衣襟，谁是无伴我就算千万人，情意万千今天便一生，情无下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 每个 爱情是不是会令人很伤心的呢？我又成日都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你说为 什么两成日都不需要问我呢？ 情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每个热吻，情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每个热吻。 身体轻轻摇晃，就似躺身于城网，情爱共我又似隔张网，孤单的我又悠然望两岸，看一双双的小情侣，互诉心曲多神往，前方远方人在恋爱，我独懒洋洋，

这里的老歌绝对不是背景。片中沈腾演的夏洛，他把自己从婚姻时代穿越到了学生时代，用一连串的我们非常熟悉的经典歌曲打了一首顺滑的怀旧牌。接下来这首歌呢，就出现在夏洛和马冬梅被一群恶霸围殴的时候，那时候夏洛死死地抱住了马冬梅，为他抵挡拳打脚踢。这首歌应该对于80后来说会有着特别的影响，那是国货仔风行的年代。甘心替代你收录在郑伊健的粤语专辑当中，也是国货仔三只手遮天的插曲，唱的正是陈浩南和小结巴的悲情故事。郑伊健也曾经是我们的青春里路过的一个叛逆而又帅气的名字，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同样出现在夏洛特烦恼当中，它虽然只有10秒钟，但是却让人印象深刻。谁人定我去火流，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这样的歌词永远是这样的热血，来自于 Beyond。 即使这首1991年的老歌在片中只出现了10秒左右的吉他伴奏，相信喜欢 Beyond 的人一定能够记忆犹新。提示一下，他出现在马冬梅说出自己的名字来演之后。

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上印，任何情深故事更懂。